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和收睇今日禮拜的浩浩汤汤。咁呢就係、是、上個禮拜呢我哋就阿 Jeffy 就休息咗一陣啦，係咪就因為 都唔係休息啊， 係咪 唔係休息，因為上個禮拜我哋開始新嘢， 係開始新嘢嘛，就咁樣，即係話呢就嗰集呢就係、是、我同阿 于飞 就一個 聯播，開頭做 啦，即係開頭啦，就係浩浩汤汤，就同埋獨南科學館嘅，係 咪 咁呢就事後呢，如果大家有上我個 Facebook 都睇到呢，就係于飞呢都有分兩次就 post 咗一個即係短短嘅一段，咁就話好高興啊！即系大家一齐倾啦，但系佢最先都已经 warn 咗大家，即系嗰阵时未出街啦。佢话临到下半部咧，我同阿才哥都拗得几犀利噶，咁样吓，大家千祈唔好吓亲咁样。咁相信而家大家已经听咗啦，咁啊，梗系冇问题啦，系嘛？即系我系一个浪漫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我就永远都信咧，真理系越变越明嘅，系嘛吓？咁样就当然有时系要一个好漫长嘅过程。咁但系呢个过程咧，就當然將來我哋可能都仲有機會可以合作啊，大家對談啦。咁但係暫時而家我哋就分開，就係、是、卡拉卡拉咁樣啦。逢禮拜二啊，即係我哋加一個禮拜。咁我就覺得咧，其實佢係好開放嘅，即係於飛嚟講嚇。咁但係佢關於即係左右呢個見解咧，其實亦都係好符合而家好多香港嘅年輕人啦嚇。就是、當然佢。如果你係讀過經濟學嘅咧，就肯定噶啦。但就算你冇讀過經濟學咧，咁你唔多唔少你都梗係 奔逃， 係奔逃啦，係嘛？咁你係會即係傾向於所謂嗰種叫自由經濟嘅觀點嚇。即係當然，如果喺我眼中咧，就係而家嗰種叫自由經濟至上論啦嚇，至上啦。咁佢未必同意嘅。啊！佢話即係我係支持自由經濟啫，咁梗係唔係嗰啲咩計劃經濟啊？即係集中啊咁啦嚇。好咁，但係咧我就所以其實我係帶咗嚟嚇。不過頭先咧開麥之前唔記得攞出嚟，唔緊要啦，而家費事啦。就我係帶咗我嗰本《反轉經濟學》 哦。 咁樣咧，一陣間我會留低啦，喺迷米呢度咧，就等佢哋下次見到阿於飛咧，就送俾佢。我已經寫咗噶啦，簽咗名噶啦嚇。咁希望大家可以交流下啦。其實我係。幾個禮拜之前都送咗一本俾係俾阿 Thomas 嘅，我喺網上面曾經追過佢嘅Facebook 度，咁我話你睇成點啊？咁佢就話都睇緊㗎啦，佢話應該過幾日睇完㗎啦，佢話睇完一定會俾翻啲 comments 我嘅咁樣嚇，咁我都非常之期待啦嚇。好咁啊，講翻咧就今日嘅講題其實又係繼續數學，如果大家睇緊咧就睇到後面咧都已經知道啦嚇，咁啊如果對嗰、那個數學比較熱愛嘅朋友呢，可能都知道我講乜嘢，尤其是喺我啱啱個頭後面呢嗰條嘅公式呢，嘩真係可以話係數學入面嘅一個皇冠或者叫寶石呢、這個叫歐拉方程式Euler， 佢雖然係 EULER， 個 EU 呢就唔係讀 U 喎，你譬如歐洲就讀 Europe 嘛、但佢呢度就唔係讀 Euler，佢係讀埃拉，埃拉咁一般中文亦做歐拉嚇。咁今日介紹嘅咧就係、是、其實大家如果讀過些少嘅即係中學嘅數學都會見過嘅，就係、是、E 呢個數，又係一個常數嚟嘅咁所以我哋之前講咗黃金比例啦嚇，咁呢個六點，嗱算死啦，我都唔記得係咪六點一八咧嚇。咁然之後咧就係、是、費根巴姆數啦， 就四 係1.618。 是 1.618，我傻傻地1.618啦，然後就費根巴姆數啦， 這個好複雜， 4.669定咁上下啦，係咪 咁 所以好好笑㗎，有嗰啲真係數學發燒友呢，佢就話其實我哋應該呢就一年入面有幾個日子呢係可以定一個節日，雖然呢就好難話有假放㗎啦、但係都叫做譬如3月14號呢我哋 最咩派節， 係冇錯，就叫派節啦。咁所以呢1月6號呢， 1月6號就係、是、就係黃金 比例節啦，或者我哋叫做費波那節即係、節啦，即係最威㗎啦，因為佢時代上佢係最早啊，即係派當然好早啦，咁但係如果即係撇開派唔計呢，佢係最早13世紀囉費波那節啊。咁然後呢就4月6號， 4月6號就係、 是、係啦費根巴姆節啦，或者叫做係費根巴姆常數啦，即係叫混沌節都得，係咪？咁但係呢仲有一個喎、就係2月嘅1號， 又唔係嗰二月七號，二月七號講到啦，二月七號咧就係呢個可以話歐拉節啦，嚇或者歐拉數節啦，咁就係今日介紹嘅。咁但係咧又係我有個老毛病，因為其實上次講運動理論咧，都仲有少少嘢咧，我覺得係唔講唔得嘅，因為我都知道阿 Jeffy 好中意嗰個題目啦，講運動啦、費根巴姆啦嚇。咁我就講過一個最基本嘅就係個水滴水龍頭，你發覺都估唔到。簡單到好似一個水龍頭扭唔實滴水，原來背後就包含住呢個運頓。咁當然咧，我亦都最後係用咗，即係臨到草草收場啊，次次都係就用咗一支刨到好尖嘅鉛筆，係嘛就凍咗喺度。咁啊，一支咧就網上都好多人討論喎。咁佢話：財哥，你有冇計算到其實地球喺度自轉緊㗎嘛？咁樣咁佢嗰個會唔會唔同咧？咁嗱，當然咧呢個咧。好複雜啦，講到嗰個參考坐標系嘅問題，或者叫做慣性坐標系 inertial frame 嗰個問題咧。咁我哋一般咧，確實嗰個地球自轉咧，喺比較大嘅尺度上面咧，係會產生一個叫做地轉偏向力嘅。咁我自己嘅本行，即係我叫做讀咗物理，但係後嚟入天文台之前就要去英國受訓，就係讀氣象啦。咁一氣象大家知道啦，都話北半球嗰啲旋風咧就一定係逆時針流入去嘅，南半球嗰啲。旋風就一定係順時針流落去嘅，當然反氣旋啱相反啦。咁呢個咪就係因為地球自轉扯歪咗囉，簡單啦，呢個叫 geostrophic force 或者叫 Coriolis force， 叫 force 力㗎嘛。咁係明白㗎，咁亦都好多人話一個大嘅浴缸係咪你裝滿水掹咗個掣。咁北半球佢係咪一定係逆時針呢？南半球係咪順時針呢？係咪你記唔記得我都會講過下呢個問題嘅。咁但係呢其實就係嗰個 scale 嘅問題啦、如果喺個浴缸嚟講呢，其實佢唔一定，因為佢嗰個作用嘅範圍係細好多啊。咁你其他嘅因素咧，就可能會係掩蓋咗呢個 force 力啦，或者即係地轉偏向力嘅咁。咁所以一支鉛筆嚟講咧，即係我用呢個咁樣嘅譬如作為一個叫做對初始值嘅極端敏感性啊，嚇咁樣咧其實一般我哋真係可以忽略嗰個所謂地轉偏向嘅唔計嘅啊，因為我哋都係喺同一個嘅慣性坐標系啊嘛。咁樣咧當然大家亦都知道伽利略好早已經係研究呢個問題啦，所謂參考坐標系、慣性坐標系。咁但我覺得好推薦大家睇一套戲，我以前推薦過噶啦，係我好中意嘅女主角 Rachel Weisz 所做嘅叫做 Agora。啊，即係以前咧就是、希臘文就即係廣場咁解，但係咧嗰套戲香港譯得幾好嘅，我覺得《蒼穹下的女神》啊，嚇佢係講真人真事喺 page， 佢其中有一幕就好精彩啦，佢就係帶埋即係佢個傾慕者嚇，咁、但係傾慕者又唔能夠同佢結合嘅，同埋佢嗰個仆人嗰、那個仆人好忠心，亦都幫佢做好多科學研究，就出海。咁應該喺愛琴海啦，即係講喺呢個佢講佢唔係喺希臘嘅，佢係喺埃及嗰個尼羅河口嘅亞歷山大港啊嘛。咁亞歷山大港一出海都梗係地中海㗎啦，近愛琴海啦。佢咪叫個仆人囉，爬到上個桅杆嗰度最高。但係佢就之前就攞咗一袋好似啲沙石好重下嘅，爬到上個頂度，然後佢就問佢嗰、那個。其實係個男朋友啦，不過不能我結合啦。男朋友做咗嗰個總督㗎啦，已經嚇。咁、佢就問嗱，我而家叫佢掟落嚟，但我哋而家呢架船咧行得好快喎，佢係嗰個帆船吹得好快嘅。佢話：你估我掟落嚟會跌咗喺邊度啊？啦咁，係嘛？哇！好精彩呢、這個係嘛？佢講緊係1400年前咁上下㗎啦，好似。咁、個男朋友就咁講啦，佢話：我一定係後啲啦，因為架船行得咁快咁。咁佢話：好啦，咁就叫我仆人得掟。咁佢喺個桅杆度一掟。掟落嚟 就啱啱好對， 梗係喺個桅杆底啦，喺個桅杆底啦，點會去咗後面啫？嗱，呢個關鍵就係速度同加速度嘅分別啦，係嘛？其實你嗰、那個嗰個沙袋啦，你放手嗰陣時，佢已經係擁有同嗰個船一樣嘅速度啦嘛，所以對於嗰個沙袋同個船，大家係喺同一個慣性系嗰度嘅，係嘛？但係當然，如果你個船係加速緊就唔同啦。加速緊呢佢就真係會跌後啲。冇錯啦咁樣。咁所以呢個呢就關於係一個好深奧嘅關於慣性坐標系。我點解話深奧呢，因為關於嗰個叫 rotating bucket 嘅問題。亦都係馬克即係當其時愛因斯坦都考慮過嘅，佢叫 MACH 嘅一個物理學家。咁不過今日唔好即係扯到咁遠啦。我返返嚟呢講嗰個運動理論呢，其實有幾個例子呢我覺得係仲係有趣嘅。咁其中一個呢就叫斯梅爾馬蹄。 馬蹄 呢就唔係食嗰啲馬蹄呀，而係真係一隻嗰度即係釘喺個馬腳個底嗰度啦，但其實佢係攞佢個形狀嘅啫。佢好簡單，佢喺外國呢佢哋就好多時用，佢譬如呢就係整嗰啲士的糖。 吓、啊，即系揾嗰啲咁样嘅糖浆啦，咁啊整一支，即系好似一个有个弯嘅吓，即系扶手嘅士的糖啦嗰啲，咁啊系咪红色白色红色白色咁斜斜地，系咪间开咁啊系嘛？ 系。 但系我咧就觉得不如我哋本地化啦，而家本土啊嘛，本土我哋咧就用整油炸鬼。 油炸鬼啊！ 油炸鬼吓、啊，虽然咧而家周围都好多叫炸面啊，真系我哋要本土，我哋唔叫炸面啦。好多人喺度嘈乱巴闭啊，话点解呢个比家超大家知啦，系嘛？仲有即食面而家变咗咩啊？ 变咗方便面。 方便面啊嘛，即系其实 call out 嘢啊，系嘛？好啦，咁所以我哋一定咧就用翻油炸鬼，唔好用炸面啊。好，油炸鬼咧就系啦，譬如大家都可能见过人点样整油炸鬼啦吓，即系咁佢一条面粉拉长佢。然后呢就接过嚟嘛、 嗯、 接过嚟咁然后搓完又拉长又接过嚟咁样等佢呢有質感啊、 嗯。 其实好多嘅嘢都系我亦都有唔知有冇喺度讲过譬如日本嘅啲武士刀又系一个最出名啦系咪即系打铁打到拉长佢然后冚过嚟。所以呢其实嗰个数量嗰、那个层次嘅数量系好紧要。嗰、那个系一个指数增长其实同今日嗰个讲题好啱 㗎。 但我而家唔讲嗰个指数增长住。我而家就系讲啦假设有个人整緊嗰个油炸鬼啦嗰条面粉啦。即係喺個好大嘅砧板喺個木板上面呢咁佢喺度整緊嘅時期但唔知點解呢有人嬲佢傾偈佢唔為意就烏蠅飛咗落去啲麵粉度一黐黐住咗走唔甩咁但呢佢因為手勢慣咗啦佢就一拉長一冚過嚟就冚咗隻烏蠅啦咁但係有重要喎呢、這個就係話呢我哋假設嗰個烏蠅飛落去嗰點呢就既唔係頭又唔係尾又唔係啱啱正中係咪因為嗰啲呢其實就叫不動點即係如果我哋喺研究運動理論嘅期間呢有嗰啲所謂咩周期倍增呀咁但係其實個倍增極呢原來佢有啲點係不動點嚟㗎、 嗯 啊、好啦但係譬如假設佢唔係呢三點嘅其中一點、嗯、就喺中間嘅咁譬如中間呢我哋就當呢個油炸鬼有個坐標啦係咪譬如左手邊就係零、 哦、 右手邊就係 X 咁啦即係佢最長嘅拉出嚟就係 X 嘅咁佢呢就係啱啱介乎零同二分一 X 一档吓，即系啱啱嗰度啦吓。咁但系你谂下啦，你有趣就系咧嗱，运动理论就系一样，同嗰个逻辑斯蒂方程系一样嘅嗰、那个原理。佢咩叫做斯梅尔马蹄？其实就系六七十年代上世纪咧，一个美国科学家叫做 Stephen Smale，Smale 咧就 S M A L E 嘅。啊！佢就唔係讀 small 讀 smell 斯梅爾，原來佢已經一早研究類似嘅問題，都係一啲 topology 嘅問題嚟嘅 topology。咁但係佢就提出一個咁樣嘅構思啦，就好啦。咁假設我哋將佢一反過嚟，即係將呢條油炸鬼嗰個麵粉條咧，咁你咧最先咧點解佢叫做馬蹄 horse shoe？ 就係話因為佢中間個過程唔係就係有個 U 型啊、 哦、 ，U 型係咪有個馬蹄啊？即係中間過渡性啦。好啦，咁佢整咗個 U 型，然後搭翻埋， 咁只蚊 咁搭翻埋咧，其實佢咪變咗 half x 啊？佢個長度變咗 half x 咯。但係個 half x 咧，然後差下又掹翻長，咁咪變翻 x 咯。好啦，但變翻 x 之後咧。佢又將佢變翻又變個馬蹄，又搭埋，又拉長，又接埋，又拉長，又接埋，又拉長。其實有一樣啦，就係話無論牛頓嘅經典力學，抑或愛因斯坦嘅相對論，抑或係量子力學咧，佢哋嘅方程式咧都係可以，只要我哋塞一啲即係我哋話即係代入一啲嘅變量啊，又加個時間落去咧，你就即係由初始一個時刻就可以知道。一年后、一百年后、一千年后、一万年后个状态嘛，但系呢个系唔得嘅。 吓，系唔得。 唔系，你唔记得咗上次讲，即系你其实系要做晒咁多个运算嘅步骤啊。 哦、 你，不如我问你，即系Jeffrey， 我话一百步之后， 哦，明白。 嗰只乌蝇喺边啊？ 哦， 佢个坐标喺边啊？ 呢个就唔可以用一条式嚟计，就 冇错啦。呢、這个就系、是即系其实运动理论最重要嗰样嘢就系呢样，就系、是、话原来有啲嘢咧，你系要叫做叠。代式叫做 iterative， 有時另一個 term 咧就叫做 recursive。recursive 咧即係重複又重複又重複嚇、啊，即係重複翻嗰個運作嘅形式啊嚇。 嗯，先至會 係啦，叫做 iteration 啊，即係你呢個 stepwise iteration 啊，一步一步嚟嘅。 嗯， 即係上帝都搞唔掂。當然即係我咁講笑啫，上帝梗係知道一百步之後喺邊度啦。如果你信上帝嘅話，但我哋唔係上帝啊嘛，就係話你冇一條公式啊，可以俾你一下就計算到一百步之後、五百步之後，你係要 go through 曬嗰一百步嘅 operation，、 嗯、 你先知道只烏蠅而家個坐標喺邊。 係 咁、嗯，其實原來六七十年，所以好得意嘅好多嘢，即係科學界成日都出現呢啲情況啊 ，Jeffy 就係話唔知點解咧，去到某一個階段，大家其實。是研究不同的問題的、 啊、 但是竟然都會不約而同地呢、嗯、是作出很類似的發現。